始皇帝上。元年，蒙敖击定之。韩欲疲秦人，使吴东伐，乃使水公郑国为谏于秦，凿泾水自仲山为渠，并北山东筑洛，中作而绝。秦人欲杀之，郑国曰：“臣为韩延数年之命，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。”乃使卒为之，筑田淤之水，盖细鲁之地四万余顷，收接亩邑中，关中游士亦富饶。二年，彪公将卒公卷，斩首三万。赵以廉颇为假相国，伐魏，取繁阳。赵孝成王薨，子道襄王立，使武乡军乐胜代廉颇。廉颇怒，攻武乡军，武乡军走。廉颇出奔魏，久之魏不能信用。赵师硕困于秦，赵王思复得廉颇，廉颇亦思复用于赵。赵王使使者是廉颇尚可用否？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，令毁之。廉颇见使者，一饭斗米，肉食金，披甲上马，以是可用。使者还报曰：“廉将军虽劳，尚善饭，然与臣坐，请之三宜食矣。”赵王以为老，遂不召。楚人因使迎之，廉颇亦为楚将，无功，曰：“我私用赵人，卒死于寿春。”三年，大饥。蒙敖伐韩，取十二城。赵王以李牧为将，伐燕，取五岁方城。李牧者，赵之北边良将也，常居代雁门被匈奴，以便宜治吏，士卒皆输入牧府为士卒费，日积数牛饷食。习其射仅烽火，多间谍。为约曰：“匈奴即入道，即入收薄，有敢捕虏者，斩。”匈奴每入，烽火紧，折入收薄不战，如是数岁，亦不亡师。匈奴皆以为妾，虽召边兵，亦以为无将妾。赵王让之，李牧如故。王怒，使他人代之，遂于屡出战不利，多失亡，边不得田畜。王复请李牧，李牧渡门称病不出。王强起之，李牧曰：“必欲用臣，如前乃敢奉令。”王许之。李牧至边，如曰：“匈奴数岁无所得，终以为妾。”边是日得赏赐而不用，皆愿一战。于是乃具选车得1300乘，选骑得13000匹，百金之士50000人，购者100000人，希乐习战。大纵畜牧，人民满也。匈奴小入，扬北不胜，以数十人委之。单于闻之，大率众来入。李牧多为奇阵，张左右翼击之，大破之，杀匈奴十余万骑，灭单兰，破东湖，降临湖。单于奔走十余岁，不敢进赵边。先是天下官代之国期，而三国边于戎狄。秦自陇以西有绵竹、滚戎、 敌环之戎。其梁荆棘之北，有一渠大荔乌之虚掩之戎，而赵北有临湖楼烦之戎，燕北有东湖山戎，各分散居西谷，自有军长，往往而聚者百又余戎，然莫能相依。其后一渠筑城郭以自守，而秦烧蚕食之。至惠王遂拔一渠25城。昭王之时，宣太后又一渠王，杀诸甘泉，遂发兵伐一渠，灭之，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。赵武灵王北破临湖楼烦，筑长城，自带并阴山下，至高阙为塞，而至云中雁门代郡。其后燕将秦开为至于胡，胡甚信之，归而袭破东湖，东湖却千余里。燕亦筑长城，自造阳至襄平，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以拒胡。及战国之末而匈奴始大。4年春，蒙敖伐魏，取畅有轨。3月军罢。秦质子归自赵，赵太子出归国。7月黄疫，令百姓纳粟千担，拜爵一级。为安西王薨，子景敏王立。5年，蒙敖伐魏，取酸枣、燕、胥、长平、雍丘、山阳等30城，出至东郡。初，巨心在赵与庞宣善，已而事燕。燕王见赵硕困于秦，廉颇去而庞宣为将，欲因其弊而攻之，问于巨心，对曰：“庞宣亦于耳。”燕王使巨心将而伐赵，赵庞宣遇之，杀巨心，取燕师20000。诸侯患秦攻伐无以食。6年。楚赵魏韩魏合纵以伐秦，楚王为纵长，春申君用事，取寿陵，至函谷，秦师出，五国之师皆败走。楚王以救春申君，春申君以此一书。关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：“人皆以楚为强，君用之而弱，其余应不然。先君时秦善楚20年而不攻楚，何也？秦于蒙鄂之塞而攻楚，不便假道于两州，背韩魏而攻楚，不可。今则不然，魏旦暮亡，不能爱许燕陵，魏歌以与秦，秦兵去陈260里，陈之所观者，见秦楚之日斗也。楚于是去陈，喜受春，命曰颖。春申君就封于吴，行相事。秦拔魏朝歌及魏濮阳，魏元君率其支属徙居野王，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。7年，伐魏取吉，夏太后薨，蒙敖卒。8年，魏与赵业。韩桓惠王薨，子安立。9年，伐魏取元蒲。夏4月，韩民有冻死者，王素雍。己酉，王冠待见。杨端和伐魏，取偃氏。初， 王即位，年少。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，王亦状，文信侯恐事绝，或及己，乃诈以舍人嫪毐为患者进于太后。太后幸之，生二子，封毐为长信侯，以太原为毐国，政事皆决于毐。客求为毐舍人者甚众，王左右有与毐争言者，告毐实非患者，王下吏治毐。毐惧，矫王欲喜发兵，欲攻齐年公为乱。王使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发卒攻毐，占咸阳，斩首数百。毐败走，获之。秋九月，以毐三族，党羽皆车裂灭宗。舍人最轻者习蜀，凡四千余家。遣太后于雍备阳宫，杀其二子。下令曰：“敢以太后事见者，戮而杀之，断其四肢，击于阙下。”死者27人。其客毛娇上夜请见，王使谓之曰：“若不见服，击阙下者耶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天有28宿，今死者27人，臣之来故欲满其数耳，臣非为死者也。”使者走入白之。毛娇一子同使者尽负其衣物而逃。王大怒曰：“是人也，故来犯吾。”促赵获烹之，是安得击阙下哉？王按剑而坐，口正莫出。使者召之入，毛娇徐行至前，再拜谒起，称曰：“臣闻有生者不会死，有国者不会亡。会死者不可以得生，会亡者不可以得存。死生存亡，圣主所欲即闻也，陛下欲闻之乎？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毛娇曰：“陛下有狂悖之行，不自知耶？车裂甲腹，囊扑二地，千亩于雍，残戮见士，桀纣之行，不至于是矣。今天下闻之，尽瓦解，无向秦者，臣妾为陛下危之，臣言已矣。”乃解衣服至，王下殿，首字皆之曰：“先生起就衣，今愿受事。”乃决之上卿。王自驾须左方，往迎太后，归于咸阳，复为母子如初。楚考烈王无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求妇人遗子者甚众，尽之，卒无子。赵人李元持其妹欲进诛楚王，闻其不遗子，恐久无宠，乃求为春申君舍人，已而夜归，故失妻而还。春申君问之，李元曰：“齐王使人求臣之妹，与其使者饮，故失妻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聘入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春申君遂纳之，继而有身。李元使其妹说春申君曰：“楚王贵姓君，虽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20余年而亡无子，即100岁后将更立兄弟，彼亦各贵其故所亲，君又安得常保此宠乎？非徒然也，君贵用事久， 多施礼于王之兄弟，兄弟立或且及身矣。今妾有身而人莫知，妾幸君未久，常以君之重尽妾于王，王必幸之。妾赖天而有难，则是君之子为王也，楚国尽可得，孰与身临不测之祸哉？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李元昧谨射而言诸楚王，王召入幸之，遂生男，立为太子。李元昧为王后，李元亦贵用事，而恐春申君泄其语，阴阳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，国人颇有知之者。楚王病，朱英谓春申君曰：“是有无妄之福，亦有无妄之祸。今君处无妄之事，是无妄之主，安可以无无妄之人乎？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无妄之福？”曰：“君相楚二十余年矣，虽名相国，其实王也。王今病，旦暮薨，薨而君相幼主，因而当国。王长而反正，不及遂南面称孤，此所谓无妄之福也。何谓无妄之祸？”曰：“李元不治国而君之仇也，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。王薨，李元必先入，聚权而杀君以灭口，此所谓无妄之祸也。何谓无妄之人？”曰：“君至臣郎中，王薨，李元先入，臣为君杀之，此所谓无妄之人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足下治之。”李元弱人也，仆又善之，且何至此？朱英之言不用，拒而亡去。后十七日，楚王薨，李元果先入，伏死士于棘门之内。春申君入，死士加刺之，投其首于棘门之外。于是使吏进捕诛春申君之家。太子立，是为幽王。杨子法言曰：“或问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异乎？”曰：“上失其政，奸臣窃国命，何其异乎？”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，不忍诛。十年冬十月，文信侯免相出救国。宗室大臣议曰：“诸侯人来侍者，皆为其主犹见耳，请一切逐之。”于是大所逐客，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，行且上书曰：“昔穆公求事，西取游鱼于戎，东得百里于渊，迎简书于宋，求披报公孙之于晋。并国二十，遂罢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诸侯亲服，至今至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散六国之纵，使之事秦。昭王得范雎，强攻势杜司门，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，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？夫色月珠玉不产于秦，而王弗玉者众，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，是所重者在乎色月珠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臣闻 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王者不却众数，故能明其德。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前手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所谓借寇兵及盗粮者也。王乃召李斯复其官，除逐客之令。李斯至离邑而还。王卒用李斯之谋，因遣便士及金玉游说诸侯，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，后未结之；不肯者，立见赐之，离其君臣之计，然后使良将随其后。数年之中，足兼天下。十一年，赵人伐燕，取黎阳，兵未罢，将军王翦还以阳端河伐赵，攻邺取九城。王翦攻豫语、老阳，还以取邺、安阳。赵悼襄王薨，子幽缪王迁立，其母昌也避于悼襄王。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之。迁素以无形闻于国。文信侯救国遂于诸侯，宾客使者相望于道，请之。王恐其为变，乃赐文信侯书曰：君何功于秦，封君河南十十万户，何亲于秦，号称众父，其与家属习楚属。文信侯自知稍亲，恐诛。十二年，文信侯引鸩死，窃葬，其舍人邻者皆逐迁之，且曰：自今以来，操国事不道，如嫪毐不为者，及其门是此。杨子法言曰：或问吕不韦其智矣乎？以人亦惑，曰：谁谓不为智者于以国亦宗？吕不韦之道，川渝之雄乎？川渝也者，吾见旦食矣，未见洛阳也。自六月不雨，至于八月，发四郡兵助魏伐楚。十三年，桓以伐赵，拜赵将护哲于平阳，斩首十万，杀护哲。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，复战于宜安肥下，秦师败绩，桓以奔还。赵封李牧为武安君。十四年，桓以伐赵，取宜安、平阳五城。韩王纳帝孝喜，请为藩臣，使韩非来聘。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，善行明法术之学。见韩之削弱，朔以书干韩王，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即治国，不务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之度，而加之公实之上。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戒咒之事，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，被廉职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王者得失之变，作孤愤五度、内外楚、说林、睡南五十六篇，十余万言。王闻其贤，欲见之。非魏韩始于秦，因上书说王曰：今秦地方数千里，失名百万，号令赏罚，天下不如。臣妹死，愿望见大王，言所以破天下纵之计。 大王常听臣说，一举而天下之纵不破，赵不举，韩不亡，荆魏不臣，齐燕不侵，霸王之名不成，四邻诸侯不朝。大王斩臣以殉国，以戒魏王谋不忠者也。王悦之，未任用。李斯及之曰：“韩非韩之诸公子也，今欲并诸侯，非忠为韩，不为秦，此人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宜患也，不如以法诛之。”王以为然，下吏致妃。李斯使人喂妃药，令早自杀。韩非欲自沉，不得见。王后悔，使人射之，非已死矣。杨子法言曰：“或问韩非作睡南之书而卒死乎睡南，敢问何反也？”曰：“睡南盖其所以死乎？”曰：“何也？”君子以礼动，以义止，合则进，否则退，却乎不忧其不和也。夫睡人而忧其不和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或曰：“非忧睡之不和，非也。”曰：“睡不由道，忧也；由道而不和，非忧也。”臣光曰：“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，爱其国以及人之国，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。今非为秦化谋，而守欲复其宗国以受其言，罪故不容于死矣，巫足悯哉。”十五年，王大兴师伐赵，一军抵邺，一军抵太原，取郎孟、鄱吴，欲李牧而还。初，燕太子丹常至于赵，与王善。王即位，丹为至于秦，王不理焉，丹怒，王归。十六年，韩献南阳地。九月，发卒受地于韩。魏人献地。代地镇自越徐以西，北至平阴，台屋墙垣太半坏，地撤东西百三十步。十七年，内史盛密韩，鲁韩王安，以其地至颍川郡。华阳太后薨，赵大饥，魏元君薨，子绝立。十八年，王翦将上帝兵下井陉，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。赵李牧、司马尚遇之。秦人多与赵王避臣郭开金，使毁牧及上，言其欲反。赵王使赵聪及其将严惧待之，李牧不受命，赵人捕而杀之，废司马尚。十九年，王翦击赵军，大破之，杀赵聪，严惧王，遂克邯郸，掳赵王迁。王如邯郸，故与母家有仇怨者，皆杀之。还从太原上郡归。太后薨。王翦屯中山以临燕，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奔代，自立为代王。赵之王大夫稍稍归之，与燕合兵，郡上谷。楚幽王薨，国人立其弟好。三月，好庶兄复除杀之，自立。魏景敏王薨， 子贾立。燕太子丹怨王，欲报之，以问其父居武。居武请西约三晋，南连齐楚，北构匈奴以图秦。太子曰：“太傅之计，旷日弥久，令人心昏然，恐不能虚也。”请之，将军樊乌鸡得罪，王之焉。太子受而赦之。居武谏曰：“夫以秦王之暴而激怒于燕，足为寒心，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？是谓伪肉当恶虎之息也。愿太子即遣樊将军入匈奴。”太子曰：“樊将军穷困于天下，归身于丹，是故丹命足之时也，愿更虑之。”居武曰：“夫行威以求安，造祸以为福，既浅而怨深，廉洁一人之后交，不顾国家之大害，所谓资怨而助祸矣。”太子不听。太子闻魏人荆轲之贤，卑辞厚礼而请见之。魏轲曰：“仅秦以鲁韩王，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，赵不能知秦，则祸必至于燕。燕小弱，硕困于兵，何足以当秦？诸侯服秦，莫敢合纵，单知私计于，以为承得天下之勇士始于秦，及秦王，使西反诸侯亲弟。若曹沫之与齐桓公，则大善矣；不可，则因而刺杀之。彼大将善兵于外，而内有乱，则君臣相疑，以其见诸侯得合纵，其破秦必矣。为荆卿留意焉。”荆轲许之。于是设荆卿于上舍，太子日造门下，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。即王翦灭赵，太子闻之惧，欲遣荆轲行。荆轲曰：“仅行而无信，则秦未可亲也。承得樊将军守与燕都抗之地图，奉献秦王，秦王必悦见臣，臣乃有以报。”太子曰：“樊将军穷困来归丹，但不仁也。”荆轲乃私见樊乌鸡曰：“秦之御将军可谓深矣，父母宗族皆为陆墨，今闻购将军手，仅千金亦万家，将奈何？”乌鸡太息流涕曰：“即将安出？”荆卿曰：“愿得将军之手以献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见臣。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振其胸，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建陵之愧除矣。”樊乌鸡曰：“此臣之日夜切齿抚心也。”遂自刎。太子闻之，奔往伏哭，然已无奈何，遂以韩长其手。太子欲求天下之利匕首，使公以药淬之，以示人，血如履，人无不立死者，乃装未遣荆轲，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父，使入秦。